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哦嗨哟 Good morning. Buenos dias. Bom dia.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01分，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雄鸡唱晓的时段。今天呢，我们从7点到9点啊，欢迎大家呢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 大家早上好，我是夏萌。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啊，给大家去一块回顾一下北京时间昨天在奥运赛场当中所拿到的那些奖牌。昨天上午倒还挺安静的啊，昨天下午这一下就金牌一个接一个的就来了，给大家太多太多的惊喜了。 对，特别集中着这一波夺金热潮哈，也让大家呢在那个非常短暂的时间里面没有办法分身去看不同场地的比赛，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昨天咱们中国奥运健儿上演一波夺金热潮，如果让您选择的话，您最想回看哪一场比赛？我估计就是当时哪场没看直播就想回看。 对，有可能因为集中在下午那个时段，又是大家还没下班的那一段时间啊。 对，就大概4点来钟那时候。 对对对。 哎，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哗啦哗啦4块金牌。 但是也比较集中，就回看的时候呢，可能也不会花大家太多的时间啊。这是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要说的是今天将会上演的比赛。今天晚上国安将会迎战武汉，能否延续胜利的脚步呢？上一场比赛是在点球机会的情况之下咱打进一球了啊，但是整个运动战呢相对还是反正我看评论说稍显沉闷的。那今天面对武汉能不能打破这个沉闷的场面呢？ 上一场面对的可是积分排在最后的大连人啊，咱们最后呢也是非常艰难的依靠一个点球取胜，能不能够在运动战当中取得进球是现在国安队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去讨论一下国安队能否延续这个胜利的脚步，或者说我们如何延续胜利的脚步，和大家呢共同的来展开交流。另外今天的节目呢将会为大家带来就是中国健儿昨天在举重、射击、自行车和体操赛场上斩获5金。 是羽毛球这边国羽收获了女双和男单2枚银牌。 在篮球方面呢，中国女篮是战胜比利时，小组3连胜，出现创造了历史啊。 女排这边昨天下午中国女排完胜阿根廷，也结束了这届奥运会之旅。中超方面第11轮的比赛今天晚间国安将会面对武汉。 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所带来的关于体育方面的消息。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伙，目前呢江苏南京等地出现了局部聚集性的疫情，我市呢也是出现了本地的确诊病例，所以再一次提示咱们朋友们，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够放松，非必要不出境，不聚集，保持做好个人的防护，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并且保持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1米线等等良好的卫生习惯。另外呢，从8月1号开始啊，北京市就已经提升了进京管控的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离京，暂停来京的航班、列车、客车的班线，强化进京通道的管控，在铁路、民航、公路检查站也严格查验。 提醒大家，疫情防控的工作千万不能松懈了。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回到昨天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当中。昨天是东京奥运会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拿到了5金3银和3铜，这个金牌数量是本届奥运会开幕之后单日最多的。中国队继续巩固金牌榜领跑的位置。另外呢，在这个比赛日，中国射击、举重和羽毛球呢，也都给自己的东京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其实咱们昨天呢，在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就特别期待还能多拿几块，当然晚上的举重是让大家觉得非常踏实的，不过羽毛球这个环节当中 男单的金牌、啊 哎、稍稍的有一些遗憾、有的时候体育比赛就是这样，对吧？咱们有收获就有遗憾。先是说说举重赛场吧。今年的举重队的确是表现得相当抢眼，举重梦之队在东京是收获了7金1银，昨天晚上的收官战两块金牌也是拿得相当的轻松。 在昨天晚间的时候，也就是李雯雯那场比赛啊，女子87公斤以上级的决赛当中呢，李雯雯非常的轻松获得了冠军。那关于昨天晚间的这枚金牌，我们先来听一听记者齐良博从东京给我们发来的录音报道。 在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87公斤以上级比赛中，李雯雯孤独的像在训练，没有任何一位选手能够对她构成哪怕一点点的威胁。当她出场时，好像其他人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年仅21岁的她是这个项目的绝对王者，抓举、挺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奥运纪录和世界青年纪录下面都是她的名字。或许是夺冠的过程太过简单，李雯雯赛后说得很朴实：“ 不满意也满意，因为拿到奥运冠军。我就是没想那些，他们说怎么来就怎么来，只是说最后一把有说想让那个破下记录，但是说真的是说身体今天有一点点嘛，腰有一点点反应，所以说我说差不多了，我们把奥运记录拿下就好了，因为记录本来就是我的。” 领奖台上，李雯雯比出一个大大的心，她说这个心是送给这些天支持她、私信她的网友。此前她在奥运村里睡地板的小视频不胫而走，让很多网友关心小姑娘能不能休息好。 你真的每天睡在地上吗？ 是。这个没有，这个我需要解释一下，因为我每次比赛基本上都是睡在地下，因为你也知道我胖，床软就不可以，所以说基本上我每次都是睡在地下。只是说这次，其实这个床一是担心，真是担心这个安全问题，所以说我就是直接睡到地上，就压根赛前来了就是说已经跟队里打好招呼，我说要再加一床被子，我说我要睡到地下，就是说避免一些问题吧，也就是说发生一些就是意想之外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就是说直接睡地下，不是说去冒那个险。确实好多网友在担心我睡在地下着凉啊，让我加被子啊之类的，但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回，但是我都有看到，所以说很谢谢他们。 比赛结束后，李雯雯戴上眼镜，刚才那个在台上怒吼的姑娘瞬间变得文静可爱了起来。谈到未来的目标，李雯雯霸气地表示：“ 世界最强大的女人现在可以说还不算吧，因为自己还有个目标，毕竟我的前辈卡斯琳娜可能我记得是挺举举过193，好像是因为这个也是我一个目标，我要超过这个目标。” 不管说是不是卡斯琳娜举过这个193是吧，现在的这个时间段2021年，那她就是地表最强的女运动员， 就已经是 地表最强的女性， 已经是地表最强了，但是对自己还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要成为地表更强，没有最强，只有更强 啊。看看她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能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哈。在她之前呢，中国女子举重87公斤级，汪周雨已经是为中国代表团呢再添一金，也是为昨天的整个举重两块金牌，昨天举重的收官战是开了一个好头。继续来听齐良博发自东京的报道。 8月2号，在举重女子87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汪周雨发挥出色，以抓举120公斤、挺举150公斤、总成绩270公斤摘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举重队的第6枚金牌，是中国代表团的第25金。值得一提的是，87公斤级举重项目是东京奥运会新设的举重级别，汪周雨书写了历史，获得了这个项目奥运会历史的第1枚金牌，这也是他的首枚奥运金牌。不过赛后接受采访时，汪周雨却表示他对今天自己决赛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 我觉得今天虽然说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拿下了这枚金牌，但是我觉得战胜的对手其实我输给了自己吧。 1994年出生的汪周雨，成名之战是在2017年的天津全运会，他在女子75公斤以上级以黑马姿态杀出，不过随后国际举联调整了级别，75公斤变成了76公斤，东京奥运会又增设了87公斤这一新的级别。 中国举重队经过再三权衡，最终决定让汪周宇增重，改打87公斤。这就意味着汪周宇需要增重20多斤，而这个过程对他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 我是从2年前吧，从76公斤级站上87公斤级这个级别，一直以来我最大的需要克服的东西，其实就是自己把体重升上去，练上去，然后打好组合拳吧，把训练练扎实，然后练稳定，然后能在任何一个举重的舞台上真正的展现自己的实力。长体重就是多吃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对自己增强营养的。然后我教练也会就是每天晚上那段时间确实挺难熬的，但是当自己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本次东京奥运会的成功夺冠离不开汪周宇良好的心态和一直以来的辛勤付出。作为中国举重队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说起对未来的期待，汪周宇表示， 我们中国举重队出来参加国际任何赛事，就是要展现我们中国力量。我觉得我们中国运动员每一个人都是为金牌而来的。 这边有一朋友8216还说呢，说昨天我转台那会儿没看到中国选手，还以为咱们被淘汰了，结果发现李雯雯开把就是冠军啊，没有什么悬念，这场比赛看得妥妥的。 对，这个中间那段时间啊，看着其他各个国家的选手呢特别使劲啊，特别这个咬牙切齿，面目狰狞的把自己所有的劲都使出来举起来 勇争第二， 这时候发现李雯雯上去之后呢非常轻松，就像训练一样，热身一样，啪一把举起来之后冠军了。 对，就是一个稳字啊。其实在今年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当中呢，中国举重队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稳字。我们在比赛当中，举重队拿到了7金1银的号称梦幻一样梦幻般的成�绩啊。中国举重队呢参加了8个项目的角逐，这个成绩呢也是足以证明他们梦之队的成色。我们也给大家 再来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对，这金牌7枚金牌和1枚银牌都是由谁获得的？第一金呢，就是侯智慧，大家还记得那个很可爱的女孩，她在女子49公斤级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举重队在今年东京奥运会上的第一块金牌。此后在男子项目当中，男子61公斤级的李发斌获得了第二金。 对，李发斌就是当时金鸡独立，是吧？这也是他的一个特有的动作。第3枚金牌呢是申利军，男子67公斤级。相信在这几天大家也看到了申利军，他的生活的这个经历，对他这块金牌就更有感触了。第4金就是石志勇，石志勇73公斤级，当时在那个举重台上喊要不要198，是吧？那个也特别霸气，冲在下面喊要不要198，上来然后举个198，也有点这个李雯雯这意思，就是独孤求败，就是自己跟自己比，是吧？ 还有老将呢，吕小军第5枚金牌来自于对他的81公斤级的比赛场上，然后就是昨天的2枚金牌，汪周宇在女子8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的金牌，以及李雯雯昨天妥妥的那枚87公斤以上级的金牌。 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做那个比心的那个动作，觉得特别可爱。 也多多关注我们胖胖的女生吧， 尤其是这个刚刚举起那么大的重量之后啊，就是应该给大家的感觉就极霸气。然后做了一个 有反差萌 小女生那样的，对，特别特别可爱。 反差萌是。 唯一的一块银牌呢是女子55公斤级廖秋云啊，也是6把全部都成功了，但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稍稍有那么一点小遗憾。其实有点遗憾挺好的。 是 吧？就是 有点遗憾，可以在下届奥运会当中找不回来。 留给在巴黎，我们去弥补这个遗憾。 是 中国举重协会主席周进强在完成了所有的这个咱们举重选手的比赛之后，也表示说呢，这一次出色成绩展现了队伍的训练和备战的水平，也展示了举重项目团队的整体力量，展示了科技助力、保障等方面的全面提升。而走下领奖台呢，一切从零开始。他也表示说，按照体育人的这个传统啊，队员们也不会骄傲，更不会沉浸在这个7金1银当中，他们将会踏上新的征程，为国家队的体育事业，为举重的健康发展，服务于人民群众的这个健康，做出自己的 贡献。 嗯， 其实咱们平时啊关注这些举重的冠军，好像不是很多。 嗯， 但是呢，你比如说这个吕小军，在社交媒体当中，在欧美的一些健身爱 好 者， 他的粉丝 好 像都是在这个欧美群体啊， 几百万。就是吕小军一发自己训练的那个视频的时候，那下面疯狂点赞。 嗯。看见了，但是在咱们这儿呢，这个粉丝群体似乎没有在欧美群体那么多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多多关注咱们这些举重军团，他们其实我觉得平时在社交媒体当中的还活跃度还是挺够的。 对， 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普及一些我们平时在健身房里边做一些力量与训练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我觉得他们这方面是专家当中的专家了，很有说服力的。 大家的这个训练啊，有的时候这个动作不是很标准，去看看他们的那个是最标准的举重的动作和一些锻炼的动作。 想要在这个举杠铃的时候不受伤，就多多看一看咱们举重 这 个动作。 说这个李文文这鞋承重一吨啊，不是李文文的鞋承重一吨，是咱们举重选手这一次穿的这个鞋承重一吨。整个的举重队这个鞋基本上就差不多一款，都是咱们国产的著名品牌，是吧？也是咱们这个代表团的这领奖服的品牌，专门为举重运动员定制特制的。 9971还说李文文还年轻，才21岁，前途无量啊。 是啊， 我觉得在奥运赛场当中，除了举重有突破之外，今年在体操赛场当中也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的啊。东京奥运会的体操赛场昨天是终于听到了国歌奏响，在男子吊环决赛当中呢，刘洋和尤浩分别获得了冠军和亚军。那这会儿来听一听林苑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从里约到东京，要走过从未有过的漫长的5年备战周期，对于带着遗憾离开里约的人会显得更长。8月2号，东京奥运会体操男子吊环比赛里，中国选手刘洋和尤浩分别获得金银牌。两名队里最老的队员陪着中国体操队，终于等来了两届奥运会以来的第一枚金牌。赛后，在场边，刘洋和尤浩一起撑起一面5星红旗，展示中国体操男子吊环这个优势项目在他们身上得到延续。 从小就说目标就是奥运冠军，自己也练了20年，就对这个冠军特别渴望，也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也有不想练的时候，然后也有伤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最后我还是坚持下来了，然后也给自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虽然是同场竞技的对手，但刘洋和尤浩也是并肩作战的队友。在东京，两人住在一个房间，赛前一夜都是辗转难眠。刘洋的金牌有多不容易，只有尤浩最明白。 首先呢，我还是要先恭喜一下刘洋，这一块牌子对他来说真的是不容易。赛前的时候膝盖训练有点问题，一直是属于不相信自己然后养伤的状态，这两场对他来说真的很不容易。他前面比完赛还跟我说呢，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梦到膝盖疼了以后用一个脚落地，所以他这个心里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压力还蛮大的。 在颁奖仪式上，两人让2面5星红旗在国歌的伴奏声中升起，尤浩还亲自为身边的刘洋戴上金牌。走下领奖台，尤浩解释说这个举动是他提议的，并且开玩笑地说因为也想摸一下金牌。8月3号的男子双杠决赛里，尤浩还将再次出场，和邹静媛一起去捍卫另一个中国体操的传统优势项目，这一次不知道他会不会摸到自己的金牌。 肖尔腾呢，在昨天这比赛结束之后，第一时间也是送出了祝福啊。他说：“中国大力士阿牛啊，他这应该是他们队内的 外号， 是吧？恭喜中国大力士阿牛吊环冠军，恭喜尤浩，也恭喜中国体操队。什么是坚持不懈啊？这就是现在咱们中国体操队的坚持不懈。那在今天呢，应该还是有双杠的比赛。双杠的比赛当中，邹静媛也是以预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决赛，也有机会再去冲击金牌。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数金牌。第28枚金牌昨天呢是来自于奥运会场地自行车赛场，在女子团体争先赛的金牌战当中呢，中国组合鲍山菊和钟天使以31秒895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个项目呢德国队获得亚军。那现在的时间我们就听一听钟天使以及他的妈妈赛后的采访，听听他们都说了什么。 做到了这个享受这个词，因为从进场到我们最后比完赛，我整个都是在享受这个比赛的氛围，我也把自己的整个情绪整个状态调动得非常好。在此我觉得我这个队友非常给力，刚才我一直在说今天你真的太给力了，太好太快了，这一次是我抱了一次大腿，我觉得 一举夺冠，我真的想不到，心情是很激动，控制不住我的心情。我的女儿真棒，18岁就能进了国家队，她进去国家队之后，我们是2个成绩没有和一起我们过年，以后呢让她今年退役之后跟我们一起再生活在一起，陪我散散步了，旅游旅游，享受我们的天伦之乐了。 确实呢，也是为了奥运会付出了太多太多了。我记得当时呢，说钟天使啊，在比那个青年比赛的时候，有一次摔车了。 嗯， 摔完车之后，为了他能够比赛，就下巴缝针。 嗯， 自己把线拆了。 哎呦我的天 哪， 听着就疼。 参加的比赛啊，因为缝着针，当时不让他比嘛，他自己拆了，说自己好了，然后去参加那个比赛。从那时候，就是对于自行车这项运动，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热爱。 嗯， 所以到现在能够坚持下来，最终拿到冠军。 嗯，每一位这个能够站在奥运会舞台上，甭管有没有拿到奖牌的运动员啊，背后都有一段这个充满泪甚至充满血的故事。 哎，你看这个任我行啊，说自行车这个头盔真酷。 对， 嗯，钟天使这一次那头盔是那凤凰。 嗯，我那、其实我还是觉得他以前那个花木兰的好看。 就是、哎，就在2016年的那里约奥运会那花木兰那个， 对，那个更好看啊、当然，这个凤凰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啊。这个自行车这个项目呢，很多运动员为了表达个性，都会在自己的头盔上去做一些这个画一些小心思。 再来把目光转向射击场、 嗯、 在射击赛场当中呢，昨天也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而中国队呢射落最后一金。男子步枪三姿的决赛当中，张昌宏是发挥的非常出色，466环的成绩打破了决赛的世界纪录，从而夺得金牌、 嗯、 那在决赛当中呢，前两种姿势，一个是跪姿，一个是卧姿，张昌宏呢是在跪姿当中打出了155.6，排在第一，卧姿打出了157环，总成绩312.6，继续排在第一。然后呢是进行立姿的15发比赛啊，先是前两组各5发，然后开始进行单发淘汰。淘汰赛的前3枪呢，他是打出了10.3、10.6和10.9，把领先优势拉开。而且呢，在最后一枪的时候，是卡门斯基作为冠军的竞争者打出了一个10.1，而张长红呢是打出了10.3。这样以466环打破了决赛的世界纪录，从而夺冠。卡门斯基是获得了亚军。 嗯，那在本届冬季奥运会赛场当中，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举重队是梦之队之外啊，射击队也堪称是梦之队，以金牌起航，又以金牌收尾， 嗯、 最终呢，射击队收获了4金1银6铜，创下了海外参赛的最好成绩。那么，中国射击队总领队梁纯介绍，射击队4枚金牌全都是00后获得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选拔方式的完善，让更多的年轻人融入到射击这项运动当中来，他们也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还得少人家老将， 啊、对 庞伟， 庞伟呢？对、啊，不能全都是00后，这里边也有80后。 但是人家庞伟说了嘛，主要是因为00后的队友。江冉鑫打得好，自己 他抱了大腿，他差点成为了这个猪一样的队友、 嗯、但是呢，在这个射击赛场当中，真的咱们的00后发挥的相当的出色、嗯、也是为在3年之后的奥运会赛场当中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是让我们充满了期待、 嗯、 因为这些年轻人对于射击有热情有天赋，3年的苦练一定会更上一个台阶。再来看羽毛球的赛场，昨天呢也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晚上的时候有一场双龙会啊，是老将陈龙对阵丹麦选手安塞龙，最终呢有伤在身的这个陈龙0-2输给了安塞龙，是获得了羽毛球单打的银牌。而在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呢也是惺惺相惜，交换了球衣，一起来听一下记者金泽从东京带来的报道。 0-2输给安塞龙，陈龙没有失落与不甘，他看着安塞龙哭着庆祝自己夺冠，随后走到他的身边，微笑着拥抱住这个熟悉的老对手。两人互换了彼此的球衣，陈龙说他嘱咐安塞龙要注意身体。 其实主要还是恭喜他，因为恭喜安塞龙，因为安塞龙会说中文，对，所以我说首先是恭喜他，然后希望他能够好好享受这个冠军，对，也希望他后面比赛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好好的比赛。 一句恭喜，一句嘱咐，此时此刻英雄之间惺惺相惜的感觉油然而生。2016年里约奥运会半决赛，陈龙战胜安塞龙挺进决赛，夺得冠军，安塞龙获得铜牌。2021年东京奥运会，安塞龙气场全开，志在必得，但陈龙脚踩两个大雪炮，没有任何退缩。后生可畏，但前浪也值得敬佩。安塞龙也表达了对陈龙的敬意，他说，我跟他打了很多次，很多年来他都是我最大的对手，拿到奥运冠军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赛后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说，陈龙非常有担当。 其实来说，如果是他脚下的雪炮如果会没有影响他的话，其实球场有好几个球他都是可以接得到的。确实他那个脚底下那个雪炮，两个脚的两个雪炮影响了他的两边防守的能力，所以说对于像陈龙这种老队员跟拼搏精神，我还是很感动的。 赛场上的结局我们无法预测，但对手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敬佩，值得我们称赞。 其实除了称赞他们相互的这个尊敬，对吧？还要承认，就是现在陈龙他呢受到伤病的影响，要看到这个非常现实的情况。因为从小组赛的时候脚就起了泡了，我看了那个照片，那个照片脚上那个大泡，想一想都疼。尤其对于羽毛球运动员，他不断的急停急提转身，每一次都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他每做一次动作，每迈出一步，都会是特别疼。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讲影响真的是非常大。 是的。除此之外呢，受到疫情的影响，东京奥运会各个赛场呢都没有观众助阵的，于是这个看台上运动员方阵或者说官员呢就显得格外的明显。在昨天观战乒乓球男单决赛之后，国奥委会主席巴赫是再一次来到了羽毛球的赛场当中，那他身边坐着的就是世界羽联的主席拉尔森，他来自羽毛球欧洲强国丹麦，曾经三次征战奥运会，并且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问鼎男单的冠军。他昨天晚上来到现场呢，除了要去观看这个双龙会之外，其实主要是为了给同胞安塞龙加油助威。 另外呢，在微信平台当中啊，也看到哈，咱们朋友像荣成斋就说了，昨天羽毛球女子双打丢金牌啊，觉得挺可惜的。昨天的女双的决赛，中国组合陈清晨、贾一凡0-2是输给了印尼组合波利和拉哈尤啊，是收获了一枚银牌。也来听一下记者金泽所带来的报道。 对于两名21岁的小将来说，银牌不是终点，而是激发自己前进的动力。8月2号，国羽女双陈清晨和贾一凡以0-2不敌印尼组合波利拉哈尤，收获一枚奥运银牌。34岁的波利已经是第四次站在奥运会赛场上，经验丰富，心态稳定。而第一次站上奥运会舞台的凡尘组合明显紧张了。贾一凡说：“ 不得不说，对手我觉得比我们发挥的更好，他们放得更开一些。我们确实。”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大场面，我觉得还是确实心理上有点紧张，我承认。然后在心态的处理上，我觉得没有对方处理的好。然后我们在场上可能就是缺少了一点这样的，经验上的一些东西。我们想的， 我觉得我们不足，我们就向他们学习，就承认做的不够好， 对对对， 我们再来。 比赛无论输赢，气势要到位。从小组赛开始的晋级之路，两人轻装上阵，凡尘组合在场上霸气的气场，赢球后激动的叫喊，都成为了他们表达自己高亢的比赛情绪的出口。贾一凡说，这是他们独特的场上调动方式， 这是我们俩能调动起来打得最好的一种办法。 对，而且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也会确实在场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运气。虽然说今天在落后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也有一直在鼓励自己，但确实是对手 确实也打 得水平限制了我们，然后但是我们也在场上，我们的精神面貌其实是没有放弃的。 在领奖台上，陈清晨和贾一凡都湿了眼眶。为冠军颁奖时，贾一凡的眼睛盯着金牌很久。对于两名年轻的小将来说，银牌确实有些遗憾，但他们更想正视自己，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想证明自己。 我们今天对手还是很激励我们，我觉得他都可以，我们还比较年轻这么多，我们有什么不可以？ 对对对对， 真的， 我如果有幸我们两个还可以拍到巴黎的话， 对， 请大家期待我们的表现。 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国羽女双获得了荣耀的5连冠，但随着5年前里约奥运会跌入低谷，无缘奖牌后，国羽女双进行了大换血，年轻稚嫩的凡尘组合被迅速推至台前。而一枚银牌已经超出了外界赛前对于国羽女双的预期，但期待 还未停止。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见证。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啊！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昨天在奥运赛场当中咱们中国队的表现。刚才呢是和大家一起回顾了金牌和银牌，那么在昨天的赛场当中呢，咱们还拿到了铜牌，在摔跤赛场当中是两枚铜牌，女子自由式摔跤76公斤级铜牌争夺战当中呢，中国选手周倩是把握住机会抱摔日本的揭川博惠，并且造成对手双肩着地，这样呢周倩是直接拿到了铜牌。男子古典式摔跤60公斤级的铜牌战当中，中国的瓦里汉塞里克和乌克兰的选手特米洛夫战成1-1平，最终呢瓦里汉塞里克是凭借着小分拿到了铜牌。 摘得铜牌的还有射击赛场上的比赛，在男子二十五米手枪速射决赛当中，李月红以26中拿到铜牌。这个项目法国选手获得金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林俊敏获得第6名的成绩。 另外刚才呢也是看到家里人哈一再说咱们到目前拿了多少块金牌了，是吧？就是能不能够是不是已经超过了里约能不能够去冲击40。到目前为止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在金牌榜上是拿到了29枚金牌、17枚银牌和16枚铜牌。目前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咱们呢金牌榜排在第一位。美国代表团呢是22金、25银、17枚铜牌，是在金牌榜排在第二。日本17金、6银、10铜排在第三位。4到6呢分别是澳大利亚、俄罗斯奥委会和英国。 那现在我们在奖牌榜上呢还是排名第一。今天啊其实之后呢还是有多个金牌点我们是可以去进行冲击的。 比如说在后面的时间里面，像跳水啊，像体操啊，像乒乓球团体啊，甚至说在像竞走啊等等项目当中咱们都有机会啊。我们也在这个时间呢和大家来前瞻一下，在今天咱们中国军团会有哪些重点赛程。 每日精彩早知道，今日看点。 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8点钟啊，在一会儿就将会开始有田径的比赛。其实田径的比赛呢，有咱们的运动员参赛，但是呢，项目也非常非常多啊，比赛很好看。前两天看田径比赛的时候，确实是非常的好看，也和大家可以共同的来关注。比如说男子200米预赛是吧？谢震业能不能够 杀进决赛？ 对，从小组当中突围。 还有这个女子800米半决赛，咱们的王春雨能不能够冲击她的奥运最好成绩啊？因为她已经以这个1分59秒14的成绩闯进决赛了。其实这个成绩呢，就已经是创造了一个记录。 对， 刷新了她个人的最佳成绩。 第一位闯进奥运会女子800米决赛的选手啊， 是 这个是发挥的相当的出色的。另外，在8点35分的时候呢，在皮划艇赛场当中将会有中国选手林文君、刘浩和郑鹏飞出战。在下午的时候呢，1点半 乒乓球女团的四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这个级别对于咱们来讲应该不算什么挑战。 洒洒水啦！ 哎，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呢，会有跳水男子3米板的决赛。 嗯， 中国的选手王宗源和谢思义两个人将会向3米板的金银牌发起冲击。 嗯， 2点半的时候呢，中国的女子水球队将和西班牙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相遇。 嗯。 4点钟的时候，其实这个比赛大家去关注一下啊。双杠的决赛，男子体操双杠，邹靖元和尤浩两个人，邹靖元是预赛第一，刚才也做了一个介绍，有机会冲击金牌。嗯，4点钟还有一个比赛，其实也很好看，就是攀岩。 嗯，这也是奥运大家庭里边的一个新的比赛啊。之前呢，我们在这个攀岩，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攀岩馆里边体验过啊，但是奥运会赛场上的攀岩是一个什么状态的，我们今天下午就可以见识到了。 因为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它是一个全能赛，它是把3项赛应该是都要比完，然后最后呢算一个总成绩。今天这个比赛好看，今天这个速度赛是特别好看的， 就比快， 哎，比谁爬得快，就是可刺激了，说你要是看的话。 是下午4点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哎，另外呢，男篮有比赛，意大利对阵法国啊，包括应该男篮还有斯洛文尼亚啊，东契奇是吧，带着斯洛文尼亚队打德国。现在呢，东契奇带领的斯洛文尼亚已经在奥运会的赛场当中实力排行榜被提升到第一位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年这男篮的比赛还是很精彩的。 嗯， 再有呢，就是4点53分体操平衡木的决赛，中国队呢，管晨晨和欧宇山将会出战。 是，而且也有希望向奥运金牌发起冲击。 嗯， 晚间的5点42分男子体操单杠的决赛呢也会上演。这场比赛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有机会冲击奖牌。田径赛场当中很多重头戏呢都是放在晚上的6点11分进行。 对，晚间呢都是决赛啊， 对， 出金牌的决赛。 今天晚上的压轴大戏呢是这个女子200米决赛。那在之前进行的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当中呢，牙买加队再一次展现了自己对于这个项目的统治力，包揽了前3。而在这个决赛当中，牙买加是不是还能够创造神话？我们今天可以在200米赛场当中继续见证奇迹啊。 嗯，另外呢，在花样游泳项目当中呢，今天会有这个双人技术自选啊。在之前的应该是自选动作当中，咱们的中国选手是排在暂时的第2位。 嗯，花游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看吧，就是赏心悦目啊，很好看，而且又在这个时间点，嗯，我觉得可以当一道下饭菜去关注。 6点半的时候是吧？赏心悦目，比昨天咱们在这个金戈田节目里面提到这个那些小习惯是吧，要愉快了很多啊。 是，嗯，晚上的8点半还有男篮1/4的决赛，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啊， 看一看老将斯科拉啊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是 啊，今天呢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昨天啊咱们有一个非常集中的夺金潮，如果现在让您选择的话呢，您会回看哪场比赛呢？再有就是在今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北京国安队将会和武汉队来进行比赛，国安队如何在这场比赛当中去全取3分，您都可以编辑您的这个信息到聊天室，到我们的新浪的微博和大家呢共同的来展开交流和互动。我也看到呢说最想回看哪场比赛的陈震说想回看女篮，另外呢像 HG 也说女篮啊，女篮打得太好了。 是 啊，昨天呢一览众山小也说想看女篮，所以女篮昨天这场球呢的确哎打得相当的精彩。 嗯，我们这会儿回看不了，但是可以 回 说回听一下， 可以回听是吧？啊，可以在我们的极速锐评当中啊来听一听云芷，哎呀，咱北京首钢女篮的主教练， 大家都亲切的管她叫小云 啊，来听一听她对于昨天咱们女篮姑娘们在第3场比赛当中击败比利时队啊74-62击败比利时队3连胜拿小组第一的赛后分析。 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内线是有优势的啊。那么，一个是在内线直接的得分，然后再一个就是在内线对对方防守的牵制，然后从而给外线的球员创造进攻机会。那这一点都是在进攻端吧。然后我们所采取的一些策略。再一个的话呢，还有一个优势就是， 能够上场打球的人多啊。那么在这一点上，通过这种大范围的轮转，然后通过在场球员更充沛的体能，那么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关键时刻呢，可以说是在体能方面我们也是占据的优势啊。那么包括比赛当中对比利时球队的这个技战术特点的针对性的防守，那么我们看到上半时比利时利用很多空手的移动，利用空切呀、反跑啊，那么创造了很多很好的得分机会。但是在下半时的话，那么我们基本上那么能够把比利时的这些主要特点吧，能够去限制住，那么从而在攻防和抢那么这几个方面都能够占到比赛的这个优势。那么尤其是到最后的关键时刻，那我觉得还是利用多人打球充沛的体能，那么最后拼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吧。对于这届奥运会的备战，对球队来说可能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高水平的国际的这种热身赛。那么所以在比赛当中，那么球员我觉得他们还是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吧，啊，因为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然后再一个呢，总体来说的话，那么这一届球员我们也知道是一届年轻的中国女篮，那么在场上真正这个有过可能奥运会经历的球员也并不多，那么所以在年轻球员的场上，虽然说他们敢打敢拼，然后呢也有自己的技战术方面的特点啊，但是可能在比赛的球的一些处理上，可能一些火候上，包括心态的调整上，也需要通过比赛吧，要进一步去加强和磨练。 嗯，那这样呢，昨天奥运会的女篮小组赛就全部都结束了哈，八强已经产生。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呢，北京枪哥也说啊，女篮这帮疯丫头看着真开心，他说虽然我看不懂篮球啊，但是看着就是高兴。 是，但是很多朋友都在担心接下来这个四分之一抽签揭晓了之后，都会担忧中国女篮在面对塞尔维亚的时候能不能打得过对手啊，这个甚至对这支抽签可能都产生了一些质疑啊。 对，他这个抽签的规则也非常的有意思哈，三个小组的第一名和一个成绩最好的第二名呢，被分在上半区来进行抽签，然后呢抽下半区的四支球队，各自抽到对手之后呢落位，再落位一个所谓的这个比赛的上下半区啊，这样的一个状况。结果呢，咱们这边中国、美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塞尔维亚、澳大利亚和法国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进行排位。结果中国呢是抽到了塞尔维亚，美国呢抽到了澳大利亚，日本对阵比利时，西班牙来对阵法国。四分之一决赛，女篮的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明天上演，中国对塞尔维亚应该是明天的9点钟第一场比赛。如果咱们赢了的话，咱们将会对阵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胜者。 是， 把这个小组赛最好的两个队都抽在同一半区。 这个对于中国女篮来说压力还是挺大的啊。 对， 拿下。 都说抽签特公平， 抽签公平吗？ 就是东道主一般都说抽签特工 啊，也是也是，我们是在内屋呢，得遵守人家的规则。 哎，人家在下半区是吧？ 是，那么我们也来回顾一下中国女篮创造的那些历史记录啊，就是说一说历届奥运会的赛场当中，中国女篮都取得过哪些成绩。我们在击败比利时之后呢，咱们中国姑娘们不光是在小组赛阶段3战3胜，而且呢还力压美国以及西班牙，成为冬季奥运会赛场当中啊小组赛战绩最好的球队。而且更让我们感到骄傲的就是，这是中国女篮首次在奥运会小组赛阶段取得全胜的成绩。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拿到铜牌的中国女篮小组赛的成绩是2胜3负。88年当时还叫汉城奥运会的中国女篮呢，在比赛当中小组赛的成绩是1胜1负。巴塞罗那奥运会拿到银牌的中国女篮小组赛的成绩是2胜1负。 这个是在中国女篮参加奥运会历史当中的最好成绩了，拿到了奥运会的银牌。哎，在随后的两届奥运会当中呢，成绩出现了起伏哈。96年的亚特兰大和2004年的雅典，中国女篮都是1胜4负，获得了最终的第9名。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中国女篮在小组赛4胜1负啊，排名第4。里约的时候，就伦敦是第6，里约的时候是最近的几届参加奥运会成绩最差的一次，排名第10。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是进入了八强，而且塞尔维亚啊，相对于 我们之前打过的像比利时啊，像澳大利亚啊，就是水平可能也差不太多， 嗯， 所以我们要正常发挥的话，完全有机会杀进四强，甚至呢实现对于奖牌的冲击。 嗯， 这是中国女篮，我们有机会去看一看他们是不是能够再一次站上领奖台。明天上午的时候，大家呢可以关注女篮姑娘们和塞尔维亚的这一场比赛。 对，明天上午9点啊， 哎，再把目光呢是转向排球的赛场吧。在昨天呢，奥运会女排的小组赛也完成了最后一轮，中国女排是3-0完胜了阿根廷队。由于之前的几场比赛战绩并不是很理想，中国女排也是就此就结束了东京奥运会的征程。刚才呢，因为咱们微信也非常多，有一个家里人说了，说如果这要是打阿根廷那场比赛啊，放在就打俄罗斯打俄罗斯的那场球的那个时候， 嗯， 就放在正中间，咱们通过打阿根廷3-0拿下，调一下状态，后面再打俄罗斯， 嗯， 再打这个 意大利， 嗯，哎，也许就是不一样的局面了。 嗯， 但是 没有这么多也许，这个状态能调整的回来，能往后调整，那不能往前调整啊。 嗯， 这个状态有就是有，就是开赛之前出不来就是出不来，就没有这比赛场上我觉得是没有如果的。 对，所以呢，结束了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的征程之后呢，郎平指导也是结束了自己的执教生涯。 嗯， 在赛后当时现场放着那个音乐，所有的运动员围成一圈给郎指导鞠躬，郎指导呢挨着个和咱们的运动员拥抱，那一幕让大家 打动了很多人， 哎，很多人看完了之后都是鼻子发酸啊。 据说昨天现场的记者们都哭了。 嗯，我们来听一听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中国女排3-0完胜阿根廷后，永明体育馆里响起了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女排姑娘们围成了一圈，一起向主教练郎平深深地鞠了一躬，郎平也和队员们一一拥抱。此时姑娘们已经泣不成声。就这样，中国女排带着遗憾结束了东京奥运会。走进混合采访区的球员们个个哭红了眼睛，记者们也不再忍心叫住他们的任何一个人，只有郎平指导主动停住了脚步。他说，其实这场和阿根廷的比赛就已经是中国女排新奥运周期的起点。 今天这场球我也觉得应该是他们备战巴黎奥运的开始。年轻人有很多的无限的可能和未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队员也都不断的成长。希望他们这届的奥运会能够别太快忘了，能够记住这个经验和经历，那么在很快3年以后，巴黎奥运会上大展身手。 中国女排的故事还在继续。然而郎平的时代却要结束了，要不是疫情延期一年，郎平和球队的合约早就到期，对于未来的生活，郎指导早就有了美好的畅想。 期待赶快回家，然后其实我也很感谢我家人，那么长时间就是容忍我，投入到这个排球事业当中，所以他们也等了很久，我应该回去多跟他们在一起，有些美好的时光，然后我的很多朋友也在等待我。 从2013年第二次担任中国女排的主教练，郎平这一干就是8年。8年间，中国女排收获过很多的成绩，然而这一次却显得有些遗憾。郎平说：“让年轻人有点遗憾，也不是件坏事儿。” 我觉得这8年非常精彩。我看着中国女排的成长，然后我们也夺得了奥运会的冠军、世界杯的冠军、各个的比赛的奖牌。我觉得应该说还是很完整的，除了这一届有一点遗憾，我觉得可能留点遗憾更好吧，让我们年轻人更有梦想，更有这种渴望，去追求下一个目标。 虽说有万般的不舍，但郎平确实要离开中国女排主教练的岗位了。她说自己不会离开排球，还会为这项一生的事业做更多的努力。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在一些推广排球运动推广啊。另外也会推动国际排球的发展做一些工作，因为我也是国际排联的这个技术委员会的委员，反正一边休息一边做一点自己轻松的事情。 比赛结束的时候，受到台风的影响，永明体育馆外下起了暴雨。而当姑娘们收拾完装备走出体育馆的时候，虽然仍旧是乌云密布，但从乌云中，她们看到了东京美丽的晚霞。 那在昨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就当时那一幕真的是让人很感动， 嗯， 是吧？ 现在听起来还有人、还让人有这种想哭的冲动。 而且呢，你看刚才家里人也说了，现场这个音乐 以为是后配的， 走 心了，其实就是现场的、 就是现场的、现场的那个播报是这个志愿者是一位中国的小伙子。 他在女排比赛的时候是播了很多很多中国歌曲，给他们加油助威啊、也有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阳光总在风雨后，特别催泪的。俏这位朋友说，确实中国女排这场比赛分别的场景啊让人泪目，向郎指导致敬，也祝福中国女排巴黎再见。 中国女排呢在东京奥运会上没能够出现，几乎是就是咱们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就是五年来的这个备战，最后结果有一些遗憾，有一些无奈啊。但是呢，输球其实并不可怕，是吧？可怕的是在输球之后我们失去信心，丢掉咱们中国女排的精神。不过通过记者李维在前方采访他的感受，他觉得这一切都还在。我们一起来听李维为大家所带来的评论。奥运小组出局虽然遗憾，但中国女排精神一直都在。 辛辛苦苦备战了五年的东京奥运周期，中国女排却以小组出局的方式结束征程，这样的结果多少有些遗憾，对于他们来说似乎也不太公平。其实从2016年里约奥运会奇迹夺冠的一刻，中国女排好像就必须要在东京卫冕，这也是压在他们肩上一块巨大的石头。随后中国队的成绩非常的出色，全胜拿下了世界杯的冠军，奥运资格赛顺利出线，看起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中国队在东京取得好成绩。然而背负着压力的中国女排，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样的担子有多重，他们也只能用刻苦的训练和长期的集训来不断提升自己。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中国队的备战，虽然一直在集训，但中国女排却没有和国外球队实战的机会，长期远离国际赛事，让球队在比赛的经验上有太多的缺失。虽然在奥运会之前中国女排参加了测试赛和世界联赛，但这样的比赛显然无法跟真正意义的国际大赛相提并论，很多球队也都是故意不排出主力出战，这让中国队无法得到真正的锻炼，于是在完全没有比赛感觉的状态下出战东京，中国女排的压力可想而知。万众期待所承受的压力，缺乏比赛经验心里没底儿的压力，再加上朱婷的受伤一直处于保守治疗，中国女排在东京的赛场上困难重重也就不足为奇了。看到朱婷无法使出100%的力气，看到闫妮已经非常的吃力，中国女排在奥运会上的每一场比赛都感觉极其的艰难，反倒是在已经出现无望的情况下才放下了包袱，拿下了后两场比赛。中国女排没有能够进入八强的事实让不少人难以接受，但即便是进了四强或者是决赛，最终无法获得冠军，仍旧是很多人不希望看到的。不过竞技体育向来不是打游戏，输掉了还可以重启，大家喜欢中国女排也并不只是因为他们辉煌的成绩。郎平在战胜意大利之后曾经说，中国女排不会就此陨落，女排精神也不会丢失。战胜意大利，赢下阿根廷，在朱婷、闫妮、丁霞没有出战的情况下，李盈莹、龚翔宇、王媛媛等年轻的球员在场上挑起了大梁，也许这就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中国女排。而不管是高峰还是低谷，女排的精神一直都在。 郎平郎指导曾经说过，中国女排的精神呢不只是赢得冠军，而是有的时候明知道很难赢下比赛却竭尽全力。在竞技场上呢没有常胜将军的，或许中国女排将来呢还会有处在低谷无法登上领奖台的那种状态，但也这也是竞技运动的自然规律。作为球迷，尤其是作为咱们媒体哈，多一些宽容和鼓励，女排才能够轻装上阵，向新的巅峰发起冲击。 当然昨天呢在自行车场地当中也是拿到了金牌，是吧？刚才已经是介绍了，其实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钟天使和龚琴杰就获得过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争先赛的金牌，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刚才呢也提到了钟天使在当时戴的那个京剧脸谱的 花木兰 头盔，花木兰是让大家印象深刻，而这一次呢他是戴着凤凰的头盔，和队友鲍山菊再一次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是这个项目其实咱们了解的好像并不多。我们也来听一听中国体育报的专项记者王向娜为大家所做的介绍啊。中国场地自行车女队新老传承做得非常好。 先来说咱们中国场地自行车在团体竞速上，咱们属于蝉联了这块金牌，非常的不容易。 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吧，因为自行车项目咱们在里约奥运会是首次实现金牌零的突破，那么在实现突破之后我们又再一次蝉联，也就证明了我们在自行车项目上，这个纯体能的项目上，找到了一条适合我们的训练方法，适合我们训练的一条道路吧。我觉得照着这个模式去复制，我们以后肯定还会产生更多更多的金牌啊。另外一个可喜的地方就是上一次中天使是小将啊，他是跟在龚晶洁的后边，龚晶洁是参加过伦敦的，有一届奥运会经验，所以他上一届带着中天使去。然后中天使这一届，中天使作为一个参加过一届拿过金牌的选手，他带了另外一名小将叫鲍山菊，然后鲍山菊的第一棒还跑得非常非常好，世界上最棒的一棒。我就觉得就是这个队伍的这个新老交替啊，这个新老这个衔接挺好的。然后在看第一场资格赛的时候，其实鲍山菊跑了18秒5的单圈成绩，这个成绩对他来说不是他的真实水平，他不满意，他很慌。但是他一看中天使在身边，他就比较定，他基本上后面的两枪就是中天使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就是有一个有经验的大姐把在前面带着，他还是很稳的心态。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咱们这个自行车又再一次拿金牌的一个经验。等到下一届中天使可能会选择退役吧，然后鲍山菊他又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选手，他可以再带着后边的选手，比如说郭玉芳啊啊，包括很多的小将，我觉得这个团队优势就会存在。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代表团昨天在其他项目上的一些表现。昨天乒乓球项目继续男女团体的争夺，在晚间举行的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头号种子中国队凭借着马龙、许昕和樊振东的出色表现，用时1小时47分钟3-0战胜了赛会的八号种子法国队，晋级四强。 另外呢，昨天晚上在东京奥运会花样游泳比赛当中，女子双人自由自选动作的预赛，黄雪辰和孙文燕组成的中国队是96.2333分排名第二，俄罗斯奥委会队以97.9分排在第一位。 嗯，还有在田径项目当中呢，昨天晚间也结束了女子撑杆跳高的预赛，虽然及格线是4.70米，但实际上到4.55米就可以晋级，一共有15名选手越过了4.55米，获得了决赛的资格。中国选手徐慧琴入围决赛，而李玲三次攻击4.55米失败，最终没有成绩。 嗯，那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呢，我们体育广播也推出了东京名侦探的这么一个小节目啊，和咱们的听友进行互动。大家呢在快手平台当中可以找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四人团队在前方拍摄的短视频，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今天的这个问题是陈清晨、贾一凡在羽毛球女双摘银之后，贾一凡接受采访的时候称赞了哪一位外国选手， 哎，其实就是他们的对手。 哎，您可以在回答之后啊，晚上5点钟金戈铁马会给您公布答案，并且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 工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属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夜间会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提醒大家出行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近期不要到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30度。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低温度24度。未来几天多降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而今天的气温在30到24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体感较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同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好，北京时间早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王毅和夏萌为您带来的《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报道。那进入到节目的第三时段呢，首先要为大家一块来回顾一下昨天在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的一些亮点啊，除了金牌点之后的一些亮点。另外呢，也和大家预告一下，在北京时间今天奥运赛场当中还有哪些看点。提醒大家，那么 当然呢，在今天呢，咱们的两个话题是吧，也和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就是在昨天呢，有一波夺金高潮，下午的那一段时间，短短的时间里面，咱们拿了4块金牌，而且昨天一共是拿到了5块金牌，再加上女篮姑娘那场荡气回肠的胜利，这么多好看的比赛，您最想回看哪一场？是吧？另外呢，一个话题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国安队又会出战了，3天1场球，如此密集的赛事的情况之下，国安队面对武汉啊，咱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赢球。 是，那关于北京国安更多的这个内容和互动呢，我们会在节目的第四时段来和大家一块儿去讨论。那现在呢，我们还继续咱们的东京奥运会时间。首先我们进入东京零距离，来关注一下昨天赛场上的亮点以及今天赛场当中的看点。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那今天的东京零距离呢，为我们来盘点昨天的比赛以及来分析今天的看点的是我们在前方的记者齐良博。 北京时间8月2号，东京奥运会结束了第10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体育代表团发挥出色，拿到了5金3银3铜的好成绩，其中5枚金牌还创造了中国队在本届奥运会的单日之最，目前以29金17银16铜继续稳坐金牌榜第一位。原本中国队还有机会争夺第6金，在男子羽毛球单打决赛中，卫冕冠军陈龙最终0-2不敌安塞龙，屈居亚军，稍显可惜。8月3号，东京奥运会将迎来第11个比赛日，跳水将进行第6个项目，也就是男子单人3米板的决赛。此前联袂为中国队赢得双人金牌的王宗源和谢思义将同场竞技，成为中国队夺金的双保险。体操项目也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男子单杠、男子双杠和女子平衡木3项决赛。在男子单杠项目上，23岁的邹静媛曾获得2017年和2018年的世锦赛冠军。在女子平衡木项目上，16岁的管晨晨和18岁的唐希倩在资格赛上名列前2名，有不小的冲金希望。皮划艇净水项目3号将在东京海之森竞技场产生4枚金牌。在这4个项目中， 中国选手都晋级了将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其中在男子1000米双人划艇项目上，刘浩、郑鹏飞的浩飞组合在预赛中排名第一。田径赛场上，中国运动员也有机会争取奖牌。晚间进行的女子链球决赛中，34岁的老将王征将冲击奖牌。男子200米预赛和半决赛将分别在上午和晚上进行，谢震业将参加这个项目的角逐。此前谢震业曾表示，他将竭尽全力冲击决赛资格。男子110米栏将在8月3号晚间进行预赛，31岁的老将谢文俊将第三次亮相奥运赛场。 这么一听的话，今天比赛还是非常多的啊！地铁一号线就说，今儿还有一大波呢，准备好大木盆吧，用大木盆装金牌吗？ 这哈尔他妈妈是吧？哈尔他妈妈，快拿大木盆来！ 今天东京奥运会呢还会进行9个大项、26个小项的比赛。那首先田径肯定还是唱主角的。这一天呢，在其他比赛当中，中国选手还有望在体操、跳水、皮划艇等等项目当中去冲击金牌。尤其是体操这边，今天会产生男子双杠、女子平衡木、男子单杠3个项目的金牌。咱们的邹静媛会向男子双杠金牌发起冲击，还有女子平衡木的赛场当中呢，咱们也是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的。那昨天在连线翻页的时候呢，他也表示邹静媛难度和完成质量兼备，要对自己狠一点，今天冲金在望啊。 邹静媛他现在呢说是世界难度第一啊，因为我可能没有看他资格赛，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选手，但是他绝对是有很强的这么一个竞争力的，而且他的质量特别好。但双杠其实跟这个屏幕有点像，他也是非常考验一个选手的心理素质，因为他只有两根杠，然后你要是在一些连接当中呢，你看花了手就会撑下去，所以这个动作不会说像跳马突然咣咣咣，因为太兴奋了然后就掉下去，或者不兴奋就翻不过来，不是那样子。所以就挺看两位选手的这个心理素质，但目前来说呢，他们都是有资格排在这个第一的，肯定是有实力的，就是看最后比赛够不够狠，他可能就会展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对，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是这样的，千万不要想着将就，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选手他可能觉得我提前就是往前领先比较多，我将就一下啊，差不多就好，但一旦差不多就特别容易失败，就是要往一个完美的状态去走，然后就特别容易的发挥出最佳的这个水平。 另外呢，今天中国皮划艇的国手们啊，也将会向金牌发起冲击。刘浩和郑鹏飞参加的是男子1000米双人划艇这个项目，他们具有冲金的实力。哎，划艇是跪在那儿往前划那个，是吧？ 这全身都要运动的，不光是坐在那儿靠上肢进行运动的啊，这个我觉得更累。 而且呢，是一人拿着一个奖那个啊，因为什么划艇、皮艇、赛艇，前一段时间咱们已经够绕的， 对，再绕把自己绕进去一回啊。 另外呢，跳水男子3米板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谢思义、王宗元也将会亮相，他们俩双人是已经拿了金牌了。那单人呢，再看一看怎么样，预赛当中发挥的相当出色。 还有田径赛场会进行6个小项的决赛，分别是男子400米栏、男子撑杆跳高、女子200米、女子800米、女子跳远和女子链球决赛。咱们的王宇春在女子800米预赛当中表现不错，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获得小组第二，成功跻身决赛，这已经是突破历史了。王征呢是以资格赛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女子链球的决赛，能不能实现新的突破也是今天的一个看点。还有就是在男子足球的赛场当中，今天会进行半决赛的争夺，对阵的情况是这样的，墨西哥将会面对巴西男足，而东道主日本届时将会面对西班牙。 那场地自行车呢，将会产生男子团体争先赛、女子团体追逐赛这两个项目的金牌，有什么区别呢？你可能得看看电视才知道啊。确实这场地自行车比赛咱们平时接触的说真不多，是吧？ 我们只在这个户外进行过自行车，城市道路进行过自行车赛啊。 举重呢将会进行男子109公斤的大战，但现在举重跟咱们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中国运动员的8块奖牌7金1银都已经收入囊中了。 拳击比赛呢，有男子羽量级、男子陈量级、男子重量级、女子羽量级四个小项的金牌。而摔跤呢，进行男子古典式的77公斤级、97公斤级和女子自由式的68公斤级的比赛、 嗯、 啊，所以有很多的比赛啊，大家呢可以共同的关注。当然呢，刚才说到自行车，咱们会骑自行车的 太 多 了、 嗯， 身边不会骑自行车的人，那才会被当成是这个。少数人、 哎、 会用那样的眼神看待一下你，这你干嘛去了，你没学自行车， 但是呢 你平时怎么上下班啊？ 会骑自行车并不意味着能够参加 比赛，那肯定、嗯、 对吧？因为中国的注册自行车队一共不到20支、 嗯、 注册的车手100多个人， 是还有这个洲际职业车队呢压根就没有、嗯、那这么一看奥运会拿金牌还真是挺不容易的。而这个场地自行车和公路自行车相比呢，就更加小众了，普及度和关注度呢还是有待提高的。我们此前在采访王笑娜的时候，她也给我们去进行了一个普及啊，她也认为这个场地自行车这个项目啊，也希望大家多多去关注，去认识他们。 场地自行车在中国呢，受各种普及啊，包括宣传呀、啊、包装的这种影响，它的普及率和关注度都不是特别高。但是在行内大家都知道场地自行车是我们的优势项目，尤其是女子短距离项目。我们去全国赛的时候基本看不到观众，就是很少有人去，就可能连规则都看不懂。大家可能看的更多的就是那些热闹的公路自行车赛事，其实这里头还是一个包装，一个宣传嘛。第一个就是大家要去懂规则，自行车的规则特别复杂，包括看直播的时候很多人都看不懂，什么第一轮第一枪是资格赛，就是首先他要确定他能进前八，进入前八的队伍才有下一轮，下一轮要按照资格赛的成绩排出一个前八的排名，然后1对8、2对7这样再去比4场赛，然后首先你要战胜你的对手才能晋级下一轮，其次你的名次要排在前两位你才能去争金银牌，如果你排在第3、第4你只能争铜牌，所以每一枪都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看不懂，那我们就不觉得，哎，你为什么要这么玩命骑，你就随随便便骑一个，然后你进到决赛再去拼就好了。但是如果第一轮你没有打好，那么你根本就没有进入决赛的资格。就这个简单的规则，我们跑自行车的专项记者里头有多少人知道，真的就是每次去跑场地自行车的大赛啊，除了央视除了我们基本上没有第三家媒体了，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关注度也确实不够。上一次钟天使和龚金杰拿了金牌之后，可能在领域里的这个反响特别大，但是整体来说就是在国内也可能夏季项目的金牌太多了，大家并没有过多的关注。那我希望伴随着就是金牌越来越多，甚至在个人项目上有一些突破之后，大家能更关注，然后我们自身呢在一些项目的普及上，在一些赛事的包装上也要多下一些功夫。而且有了我们的奥运冠军，我们可以树立一些明星，用这种明星效应去带动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个项目。 确实像王笑娜所说的哈，需要一些明星的效应来带动这个项目，因为我们平时接触这个项目的机会太少了，咱们可能接触公路自行车还多一点，上个这个自行车店买个什么弯把的公路赛，是吧，什么直把的山地车，哎，这还能行。这个场地自行车这个车 要求太多太高了， 一个是这个 首先得有场地吧， 哎，然后这个车的这个规格成本也特别高，但是比赛其实挺好玩的，包括这个追逐赛，刚才在何夏萌说，哎，在场上会出现定车， 对，就比谁不走， 哎，就谁也不愿意在前面领旗，领旗呢因为要负责破风啊，很累， 跟在后边有好处呀， 哎，但是呢就是定着定着突然比如说一加速就是拉开和对手的距离，让对手呢借不上我破风的这个空气动力， 是， 所以很多的战术也挺好玩的。 对，冯阳这位朋友就说，场地自行车规则我不太懂，但我觉得中国选手的头盔简直帅爆了。5年前这个花木兰的图案，还有这次这个凤凰的图案，我觉得一个项目啊，它可能自身不是很受大家的了解或者关注，就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来破圈。 至少呢先 来一个切入点， 对，得先让大家哎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的。 当然，人家那个头盔咱们平时一般人也买不起， 买一个差不多类似的嘛。 啊，然后就骑电动车是吧？像吴孟生骑电动车啊， 骑电动车的时候可以戴 戴一个花木兰头盔， 啊、 那您是 酷啊， 挺酷的。对， 还有现在很多朋友，我觉得就在路上也有骑这种挺专业的山地自行车上下班的，也会带着这种。就是头盔呀、护膝、护肘啊什么的。 对，山地自行车呀、包括公路自行车，早晨的时候看骑公路车的锻炼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穿的这个骑行装备，也很专业。而且到周末的时候，还有那个骑特别远，骑到什么，妙峰山呀、是吧？然后骑到怀柔啊什么的，哎， 就是有些自行车速度还挺快的，我有时候骑电动车我都赶不上，我也想跟他这个来一次追逐赛。 那就像这个吴孟生说，那你这个电动车的装备该升级了。 对对对，没错。我们继续关注全景奥运会啊。刚刚说到这个场地自行车确实挺小众的，也希望大家多多去关注。接下来要说的呢就是射击男子步枪三姿的决赛昨天进行，咱们的张长虹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获得了金牌。这个项目当中呢，世界排名第二的来自于乌克兰的选手库什纳出现了很罕见的失误，这个失误呢就是他打错靶了，所以很早就被淘汰了。 所以也很有意思， 有点像当年的那个埃蒙斯似的啊。 埃蒙斯第二，埃蒙斯是连着两届，看看下一届奥运会的时候，这个乌克兰选手会不会再来一次？ 他 预赛第六啊，今年的决赛，前两种姿势呢打了310.6环啊，排在第四位，但是结果利兹的第一组，第五发的时候，前四发还打在自己靶上，第五发打在别人靶上了。这样一下他就被淘汰，最早被淘汰的选手，他对自己也表示说，我打在别人的靶上 生气 啊，很不高兴啊，那谁会向我这个靶子来一枪呢？ 期待有人跟他一样 就和边上那个两个人交换一下是吧。 而且他打错靶的这个原因呢也是挺搞笑的，他是外套上的扣子松开了，他不太舒服，但时间呢也快到了，就必须把这枪给打出去， 看前面有靶就来一枪。 对，就反正有早没早，就先来一枪吧。所以这是咱们中国首次获得这个项目的奥运会的金牌。咱们当时首次获奥运会金牌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打错靶的情况。 对，但是不是咱们打错靶、是吧？是埃蒙斯打错靶了、 就是， 然后把金牌让给了贾占波。 很奇怪，这个为什么会打到别人的靶上？这都是专业的运动员，这算是一个低级错误了吧？ 这不算是低级、这算是这属于 傻傻分不清楚， 哎，就是挖坑往里跳的那种，不是比这个高级要低一点的这种状态。有时候运动员自己最后他也没办法解释，就平时训练当中闭着眼把枪举起来都能打在自己的靶上，结果就是到了奥运会赛场当中出现这样的状况，尤其像埃蒙斯这样连续的两届奥运会都出现类似的情况， 太紧张了他、 所以在比赛当中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另 外呢，在女子87公斤以上级的这个比赛，昨天咱们看李文文是吧，地表最强，非常轻松地拿到了冠军。赛前也有朋友还在担心说，新西兰的43岁老将哈伯德，他是一位变性运动员啊，8年前完成了这个变性，从男子运动员转为女子运动员，大家一开始还担心他在比赛当中会给李文文带来冲击。但是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哈伯德是开靶120公斤3次全部都失败了啊，120公斤第一次失败，然后呢升到1252次也都失败，没有抓举成绩，提前就被淘汰出局了。 是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说这个跨性别的运动员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是不是规则上要有所改变啊？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看吧。继续我们关注东京观察日记，在疫情之下如何举办奥运会？东京呢，给即将在明年年初举行的北京冬奥会提供了一些借鉴。站在东京看北京，推出东京奥运会观察日记的第五集，我们来听一听今天前方的记者齐良博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站在东京看北京， 到达东京的一周时间里，总的感觉是东京奥组委在交通体系设计上以人为本，注重细节，各交通方式有机衔接配合。 吴家庆是北京冬奥组委东京奥运会观察员团成员，这次来到东京，他主要体验了从东京成田机场到酒店的抵达交通服务。 观察了媒体酒店巴士运行和各利益相关方混住酒店交通运行情况等。吴家庆介绍说，东京奥运会使用成田和羽田国际机场作为官方入境口岸，抵达交通流线设计清晰，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在机场设置了交通引导员，各利益相关方都能顺利地被引导到上车站点，设置了交通服务台，图文并茂介绍运动员、大家庭、媒体、单项体联等的底泥交通服务设计，设置了底泥交通工作区，交通工作人员结合底泥信息系统数据和实际底泥客流数据进行排班和运营调度，将底泥环节、物流环节与交通环节紧密结合在一起，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的理念，设置了运动员底泥大巴站点，运动员核酸检测出海关之后将被引导上车，同时物流车将跟随大巴车将运动员行李送到奥运村。 受疫情影响，东京奥运会的绝大多数比赛都采用了空场进行，不允许观众入场观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媒体也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据组委会介绍，东京奥运会期间有来自约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000家媒体访问日本，媒体人数多达16000多人。如何将庞大的媒体团队按时准点地从各个指定酒店送到新闻中心、赛场等，同样考验奥组委的交通设计系统。吴家庆介绍，从他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媒体酒店交通井然有序。 媒体酒店设置了上车站牌，大巴车24小时服务，编制了详细班车时刻表，巴士满载率严格控制在 50% 以内。上车站牌处有志愿者服务，包括语言、咨询、引导、记录等等。八小时一班，每天三班。通过观察，巴士车辆非常准点，媒体出行人员按照各自工作出行时间提前几分钟下楼候车，几乎不存在长时间排队现象，巴士车辆等候的时间也很短。 通过一周左右时间的观察，吴家庆还注意到，在本届东京奥运会的交通系统中，国际单项体联、媒体、观察员、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代表团、超边官员等混住酒店交通设计也同样合理。 酒店门口巴士流线和小车流线严格分开，酒店门口设置了班车站，提供志愿者服务，国际单项体联成员主要通过巴士出行，媒体成员和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主要通过预约系统预约小车出行，同时酒店门口提供了专门为奥运服务的出租车，并设置了出租车停车位，所有车辆的车身都有明显的奥运标识和到达不同场馆的车证。通过出行高峰期间的观察，运行秩序良好，酒店门口不存在拥堵现象，引导员和志愿者各司其职，确保了各种车辆流线的顺畅。 站在东京看北京，疫情之下，东京奥运会能够举办实属不易。吴家庆介绍说，如何在东京找到值得北京冬奥组委借鉴的办奥经验与办奥手段，也是北京冬奥组委东京奥运观察员团这次的主要任务。 第一，做好车辆的防疫工作，将驾驶室与乘客座位严格隔离，大巴车前四排禁止坐人，在车上准备消毒液，上车时所有人员必须消毒，控制车辆满载率不超过 50%。 第二，各利益相关方抵达交通流线要清晰，在机场设置交通引导员，设置交通服务台，设置底泥交通工作区，将底泥环节、物流环节与交通环节紧密结合在一起。第三，分别设置媒体交通系统和国际单项体联交通系统，将各利益相关方交通系统单独设计，有利于疫情防控。第四，充分应用巴士调度系统和车队调度系统，利用好信息系统能极大提高车辆的运营效率。 随着北京冬奥会脚步的日益临近啊，关于冬奥会的相关筹办的工作呢，也在顺利的开展。等东京奥运会结束，咱们这个奥运的时间表就正式进入到了北京时间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奥运代表团哈，在本届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的表现吧。在昨天呢，东京奥运会女排的小组赛全部都结束了啊，咱们中国女排呢也完成了自己所有的比赛，八强现在已经是产生。在上半区，巴西将会对阵俄罗斯奥委会队，韩国对阵土耳其；在下半区呢，塞尔维亚来迎战意大利，多米尼加对阵美国，而四分之一决赛也是在8月4号开始。 这女排小组赛结束也是抽签抽出来的上下半区吗？ 嗯， 继续来关注女足。昨天奥运会女足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澳大利亚队面对瑞典队，这也是两队在本届奥运会女足的第二次较量。这场比赛罗尔福打入了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最终瑞典女足1-0战胜澳大利亚，将会和加拿大队会师决赛。那加拿大之前呢是1-0战胜了美国队，率先晋级的决赛，这也是加拿大女足历史上第一次闯进奥运女足的决赛赛场。 另外呢，在昨天的田径赛场当中还有一位焦点人物哈，就是荷兰选手希凡哈桑。他呢在昨天上午的女子1500米的预赛当中被绊倒在地，然后起身之后开挂猛冲，最后是以那个小组的第一的身份晋级了。但是呢，真正强悍的还不是这个，强悍的是在昨天晚上女子5000米的决赛里面，他也是隐忍到最后一圈脱颖而出，甩开大长腿就堵住了其他人追赶的念头，最终呢，他也是获得冠军。最后一圈400米，也就跑了4600米之后，他最后一圈400米用时57秒36。不知道咱们家里人现在就是前面那4000多米不算数，直接您上来跑一个400米，能不能跑到1分钟1里？ 我昨天还怀疑，我说这个哈桑就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的，参加了好多项，然后每一项都使尽全力。 对，3项比赛啊。这是哈桑的奥运首金，也是荷兰田径29年来的奥运首金。哈桑呢，这一次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要拿1500米、5000米、10000米3个冠军，现在是实现了一个5000米的冠军了，1/3实现了。看看后面这个他的伟大目标，另外2项怎么样？ 太厉害了，女铁人啊！继续来关注东京的疫情。昨天呢，东京奥委会以及日本当地政府宣布281人确诊，东京奥组委累计宣布276人感染新冠，包括运动员24人，其中奥运村内确诊的是27人，村外有249人，新增确诊的17人，包括6名赛事相关人员、1名媒体人员、9名组委会供应商人员、1名志愿者。目前呢，没有运动员确诊。东京奥组委宣布，到7月31号，针对违反东京奥运会防疫规定的行为，组委会共对10人提出了严重警告，对4人严重警告的同时，要求提交保证书，暂停8人的奥运证件效力，注销了6人的奥运注册证件。那这是从开幕以来，东京奥组委首次公开对违反防疫规定行为做出的处罚。 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哈，两个话题，一个是昨天中国奥运健儿上演了夺金的热潮，您最想回看哪一场比赛？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北京国安队将会对阵武汉，咱们能否延续胜利的脚步，如何赢球呢？也看到大家啊也有各自的这个观点啊，像燕林就说了，昨天呢这几场比赛里面，张昌宏50米步枪三姿这个金牌，21岁小将沉着老道，发挥出色，特别想回看这个比赛。 还有这个朋友说，这个 阿昭也是说，步枪三姿应该好好看看。美少女也说必须射击，扣人心弦。其实射击这个比赛很有意思，它的赛制也非常有意思。大家看的时候，打到后边那淘汰赛，一枪淘汰一个，一枪淘汰一个，看着比篮球有时候还感觉还刺激啊。 苏远军说，陈龙昨天输在体力上了，跟不上这个安塞龙的节奏，很正常。不过还有点可惜，坚持参加了2届奥运会。还有人发了这个陈龙受伤的出血泡的那个脚，是看着，哎呀，挺严重的。 当然呢，在比赛当中也有分析，因为陈龙这个打法嘛，他更多的还不是以直接的大力扣杀，是吧？直接以进攻，他是打这种防守型的，对于他的消耗就更大了。 沸腾工体说，我最想回看昨天女篮的比赛。我昨天还躲着我们领导打开手机想去看，结果放的是女排，算了，还是又回办公室上班了。 另外这边呢，华北小新也说了关于武汉的这场比赛，是吧？他也说，我敢说只要咱们今天啊赢了武汉，国安队就能够进4强。因为今天的这几场比赛呢，咱们是在晚上8点半来打响，那咱们打的时候，前面4点半那场和6点半场就都已经结束了，咱们应该大概能知道，主要的竞争对手在比赛当中是什么样的。另外呢，呆萌若愚也在说，战武汉啊，国安如何连胜呢？他说，接茬点杀武汉。 我们将会在节目的第40段呢，我们就主说国安啊，所以 微博和微信上，大家都可以在第四时段更多的去和我们聊一聊国安，聊 聊 今天晚上的比赛。 再来提醒大家伙啊，国安的比赛终于不是4:30了啊，终于也不是6:30了，晚上8:30的比赛啊，体育广播也会为大家来转播这场比赛。8:30的球，晚上看一看国安队能不能够找回自己的好状态吧。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进入今天早晨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的第四时段了。 嗯，刚刚着急忙慌的以为这个 节目就要结束了，关老爷说啊，我们的节目没有结束，进入第四时段我们还得说国安呢啊， 哎， 到9点我们的节目才算结束，所以 刚才呢着急忙慌一下是吧， 嗯， 现在呢可以踏踏实实的， 对，现在节奏可以放缓了啊， 哎， 这个奥运该说的也都说的差不多了， 嗯， 我们现在啊也该说一说北京国安今天晚上的比赛啦。 昨天啊，中超联赛第11轮的另外4场比赛在广州赛区开始了。 嗯， 放在咱们国安的这个赛前发布会之后吧。现在说说国安，今天晚上8:30的时候，北京国安将会迎战武汉队， 嗯， 是吧？国安呢最近的2轮比赛，先是战平了上海海港，然后呢点球小胜大连人，现在积分压力稍稍有那么一点缓解，但是整体感觉呢？运动战依然不是很理想，6粒进球有4个是来自于点球，在攻坚能力上也有待提高。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人员的问题，也是遇到了一些捉襟见肘的情况啊。外援卢卡斯·索萨已经离队，新外援安德烈·席尔瓦呢又没有能够到达球队和球队完成这融合，所以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还是要看比利奇手里面就这点人怎么来利用。而武汉队这边呢，不管是新签的外援，还是刚刚到达球队的蒿俊闵，肯定会给武汉队的实力带来一定的提升。也先来听一下，在昨天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比利奇是怎么来前瞻这场比赛，以及分析球队的人员状况的。 I can't say words because there is only 因为比赛间隙比较短的两三天，所以每次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还听回来的话，也就是说上一场比赛完了以后，昨天我们主力也踢了半场的，都是半场以上的吧，都是恢复性的训练，其他的队员呢是正常训练，然后今天呢会全队一起出去训练，可能要经过今天这场训练以后，我们才能够了解的更清楚一些，就上场比赛完了以后是不是有一些队员比较疲劳啊，或者有一些小的伤病啊。 He is a good player, he's a big addition to the team. 他在中场是很有实力的，特别是持球能力很强，给他空间的话，所以我们会特别的照顾他。当然了，除了他，其他几个中场球员也很强，像那个新来的外援，还有那个他们都是很有能力的，所以我们需要以全队来去应对。其实呢，我们也并不是说引进安德森就非要让卢卡斯走，不过在中间有很多的问题吧，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再加上安德森呢，本身因为是新签的嘛，现在的防疫政策呀，包括这次集中在苏州这里的多情况，他的那个转会手续，我的那个文件要自己去完成，然后还要来了以后还要隔离，所以这一次很难能够赶上。我们刚才说的并不想用其他的身子来替换卢卡斯，只不过呢，卢卡斯跟俱乐部可能在有些方面没有达成一致吧。 卢卡斯·索萨确实呢，在续约的一些细节上没有和球队，甚至呢，他可能也很难和长春亚泰队达成一致，因为他现在的目标，是两个，要么到欧洲去踢球，要么呢返回巴西啊。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更在乎和家人在一起、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在广州赛区呢，昨天第十一轮的比赛已经率先进行了四场。那么这一轮比赛，我们来关注比分情况。那么高拉特帽子戏法帮助广州队5-2力克沧州雄狮，河南嵩山龙门队1-0战胜了重庆两江竞技，山东泰山5-0大胜青岛，深圳0-1不敌广州城。在广州对阵沧州雄狮的这场比赛当中呢，高拉特和韦世豪两人连轰5球，主宰了比赛。上半场开场只有3分钟，高准翼头球助攻，高拉特闪电破门。第19分钟，韦世豪接到张琳鹏中场右侧长传，轻巧的挑射将球打进了球门近角。第21分钟，韦世豪和艾克森撞墙配合将球打进空门。第24分钟和41分钟，张一峰和谢鹏飞相互传射为沧州队扳回了2球，也将比赛的悬念又拉了回来。不过关键时刻呢，高拉特还是再一次站出来了。沧州进球只过了2分钟，广州前场再一次打出了配合，严鼎浩中场送出了过顶球，高拉特在禁区这个推射近角得手。下半场呢，高拉特继续发挥他的神勇状态，利用头球再进一球，上演了帽子戏法，帮助球队取得胜利。另外的三场比赛，凭借着卡兰加的爆射破门，河南1-1战胜了重庆，山东泰山这边呢是5-0的比分，非常轻松的战胜了青岛，晋级中超的争冠组。在广东德比战当中，深圳是0-1输给了广州城，7轮不败也被终结。 另外呢，在今天的时候，中超将会有苏州赛区的四场比赛哈。下午4点半的时候呢，上海申花来对阵河北队，6点半的时候，长春亚泰来迎战上海上港。刚才呢，咱们有家里人就说了，今儿这球啊，第一打第三，第二打第四，所以呢，就是不管这个比赛结果如何，只要咱们今天晚上8点半赢球，咱们肯定进前四。 嗯， 因为前面他最好的结果就2场平局是吧？然后咱们赢球。 梦想家还说呢，管他什么点球还是什么球吧，反正只要能赢球就行了。现在要赢球，那至于是踢得漂亮还是怎么着，我们先放一放吧。 就人家要是获得一个点球打在门框上崩回他自己门就进了，咱也高兴是吧？ 对，我们现在就是为结果论吧。 对，只要咱们能进球，现在甭管是这个运动战进球还是说点球，甚至是对手的乌龙 ， 不管怎么样，咱们先把自己的进攻先打出来，这是对于球队来讲非常非常关键的，在今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呢，北京国安队，会进行这场比赛。刚才家里人也说了，这改晚上球了，咱们 不会不适应了吧？这 怎么又不适应了？不会吧？ 又改回晚场了。一直咱们天天踢下午四点半的是吧？好不容易适应四点半这个闷热的天气，现在改回晚场，咱这要万一不适应， 不会不会，肯定适应，而且只会觉得更舒服。 在温度上来讲呢，肯定是要更好一些，是吧？另外在微信当中呢，也看到大家像七公里说，这新外援，哎哪儿好啊？就签了，啊。这哪儿好咱说了不算，得比利奇说了算，这是比利奇钦定的外援，至于哪儿好呢，得等他来了之后咱们再看。 对，这咱觉得好的人也来不了啊。 对，6306也说比埃拉安德森谁先来啊，这个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比埃拉啊，托尼贝说肯定比埃拉，比埃拉现在至少他在国内啊，在北京他随时能去， 嗯， 但是能什么时候能踢恐怕现在不大好说。 听见你的声音说，哎呀，我感觉俱乐部现在就像是在混日子似的，精神状态还是打不起来。所以我们球迷对于国安呢，现在有一些小失望啊。现在反正有奥运会，国安这边呢，再等等看看什么时候精神状态能好起来。 等奥运会结束之后，这还是这样的话，那咱现在也得 看， 也得看，是吧？ 球还得踢，比赛还得看。哎， 任我行也说，这合着来回来去就都不适应呗。 我怎么着我都不舒服。我觉得到晚上，你像很多球员都会到这个高原上去训练，为的不就是回来之后，能够更适应这个平原，或者说能够觉得平原的这种比赛状态更舒服吗？ 在高原训练当中呢，可以提高自己的歇氧能力，是吧？8216也说索萨离队了，说这是什么操作？ 神操作呗。 索萨在上一场比赛他就已经离队了，上一场比赛之前他就已经是自己官宣了。因为我记得当时他和国安的这个租借合同，因为租借从长春亚泰租借来的，应该在7月29号租借合同结束，所以上一轮比赛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是离开了球队。那场比赛咱们也是单外援，只有巴坎布一个人来出战。另外这边呢也看到 闲人北三说，比利奇心里话就是说，就那点买土豆买胡萝卜的钱，你还要啥龙虾鲍鱼啊？就是什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哎，但是呢俱乐部就是给了点小龙虾啊。 只是马小那种小龙虾。 但是比利奇看了看说，我不吃啊，我不吃，我就不要， 加麻加辣的我不要。 对，我必须得从我们家那屋弄海白虾。但是海白虾什么时候来啊？我不着急，我等着。 对，所以咱就只能跟着等着了啊，等等看这个，也甭管说什么运动战进球了，咱只要结果合适就行。 甭管什么大龙虾呀，是吧？还是说小龙虾呀，是吧？ 只要 是 虾， 还是皮皮虾， 管饱了就行。 对，现在先把咱肚子填饱吧，争取咱们先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积分排名靠后的球队的时候拿下3分。 托尼伟说现在啊，好像只有这个广州城状态是最好的。 深圳其实也还是不错啊。深圳上一场比赛赢了广州，你像华北小新说嘛，广州城平了广州，深圳赢了广州，广州城赢了深圳，那到底这个谁最强？反正是个循环套，但是至少看看人家那屋外援啊，包括本土球员的状态还是调得不错的。广州赛区的现在对抗明显要比咱们现在所在的苏州赛区对抗要更强一些。 呆萌若愚还说，今年的中超感觉深圳的野心是最大的，只有他们是一波逆向操作，而且现在状态还好。 对，深圳队的人员的引进当中，包括在赛季初期引进的金特罗，包括在中间像卡尔德克和阿奇姆彭，他整个的人员的补强还是非常非常有针对性的。也看得出来他对于这个赛季很有想法。 深秋说咱自己就做碗炸酱面就得了啊，你别什么想着小龙虾了。 还纳兰德行也说，海蛎子咱都留不住，就别海白虾了，是吧？ 任我行，现在国安确实踢得不好看，但对大连人的比赛看得我都快睡着了，希望今天打得有点激情。 忙碌的先生也说，老朴复出感觉状态不错啊，看一看老朴复出之后中场比利奇会不会给他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的中场的这种前一段时间啊有一点效率低下的传控提提速变变节奏吧。这是关于国安的话题呢，一会儿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详细的展开。而在昨天的奥运赛场当中呢，还有一个人 不得不提，那就是郎平郎指导。我们也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的很多的家里人也在讨论关于郎指导对于这支球队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过去的八年的时间里面，郎指导给球队都带来了哪些的变化哈。当然昨天在比赛结束之后那一幕呢也让大家很感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女排的队员们赛后含泪致谢郎平指导以及郎指导在赛后他的感言。 郎导对我的这么多年的培养也是感觉这一次很对不起他，我觉得一个拥抱只能用一个拥抱来表达我对他的感恩吧。 这一届比赛可能没有取得优异的成绩吧，然后也是觉得可能还有也有点对不起他吧。 感谢郎导吧，也挺也觉得反正还是觉得郎导确实付出了很多的东西吧，然后 还是觉得很遗憾吧，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五年来每天训练都很努力，我觉得确实是自己没有做好，我觉得很对不起郎导，因为郎导每天很辛苦陪着我们训练，包括业务学习，也很心疼郎导，我觉得很对不起郎导。 我觉得还有遗憾吧，就是应该说团队非常努力，我们也感谢这么多陪打教练啊，还有我们所有支持我们的人，感谢这个排管中心给我这个机会对我的支持，工作的支持。另外我也是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所以他们也在等着我回去。我觉得执教生涯整个来讲还是比较精彩的，我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感动啊，我们的球迷的支持啊，我们球员的那个克服的各种各样的伤病困难，我们也给球迷带来了很多的欢乐。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值得留念的这些美好记忆。我觉得因为球员非常努力，我们这个还差了一点点啊，我们还有机会没把握住。我们也我自己也祝愿未来的中国女排能够越走越好。 这边呢也有家里人啊，像老猫五五幺八说了，女排这事儿呢觉得不是很正常，说输可以接受，但是不能这么输。 输球我觉得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主观和客观的啊。有些朋友说是不是现在队伍里边有一些这个不和谐的因素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导致输球的其中一环。 其实包括很多背后深层次的因素。当一支球队成绩好的时候呢，很多的细节 我们不会去在意， 不在意，或者说被掩盖掉了。当成绩出现起伏的时候，有一些原本不是大问题的一些事情呢，也会被拿出来被放大，认为它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要回来之后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中国女排想要重新回到那个世界巅峰的状态，可能还有一段很长路要走，但是这个中间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在球员层面上、教练层面上，甚至是在管理层面上，都需要去进行改善。 其实也包括咱们国安队，是吧？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有两位超级外援在带领球队踢出了非常好的传控的比赛，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当中一直保留在争冠集团当中，大家呢对于这支球队充满期待，那同时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所存在的问题吗？相信其实也有，比如说门前把握机会的问题，比如说在定位球的效率不高的问题，但是呢这些问题被超级外援个人能力所掩盖了，给盖住。那现在呢随着皮埃拉受伤，奥古斯托离队，没有了超级外援的时候，我们之前的这些问题就被放大了。 是，所以但是现在又是处在一个，你看中超可能也是处在一个转折的时期，又加上有疫情的影响，所以你现在想现在想要去做出改变不是那么容易。我们作为球迷可能现在也只能去等待，等待国安也许从自己的自身上去进行造血，内部进行挖潜。总而言之，现在我们想再去借助外援的个人能力去改善一支球队，改变一支球队可能性不大了。 反正就是说这球队去调整去赢球， 对， 怎么说 也只是说说一说喊喊口号，但是要真的要 这 怎么改，怎么 心里边都说的都没有底气是吧？ 对。 翘这位朋友说，国安再怎么说，现在水平也就是中下游了啊。 我觉得中下游倒是谈不上，就是打一打，你最起码应该是一个在中游这样的一个层面，你怎么着也得把这支球队踢到苏州赛区的前四名吧。 嗯， 这是一个去年的争冠的球队，现在再变成了争冠组的球队，这个落差稍微有点大。好，我们来听一下最护犊子啊，最支持国安队的天鹰，他怎么来分析，就是今天面对武汉的这场比赛的。 我觉得咱们接下来的比赛啊，打武汉，其实咱们前面的节目里也聊过了哈，就是说国安队现在这个外援情况，大家看到俱乐部特别是刚官宣了那个外援袁水解不了禁可，当时俱乐部就跟我讲过，说他应该来不了，现在就是他现在没法立刻入队，有隔离啊，包括说人还没有到啊什么的，他只能打下一阶段，能打九月份的比赛就不错了，所以说他现在真的是这几场比赛是没法帮到球队的。禁可是咱们国安队现在的这个进攻问题，其实我一直觉得国安队曾几何时我们最不怕的就是进攻，我一场比赛丢三个丢四个很正常，对吧，作为北京国安队，但是呢我们总能进那么几个，这是肯定的，我丢三个能进四个，这是当年咱们的大问题了。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不进球了，就是你看上一场比赛踢大连人，咱们不能说我们这个点球说这个有什么问题，我只是说为什么又是一个点球，就是我们在创造了大量的进攻机会的情况之下，我们又是一个点球，就是我们在这种运动战当中的进攻能力明显在退步，然后很多比赛我们就是说不进球的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如何打败对手？武汉队不是强队，但是武汉队四场不丢球了，武汉队给你打了一个四连平，咱们国安把上港给打平了，他也打平了，申花咱国安球迷拍脑袋想想，咱跟申花踢能踢成什么样，武汉又跟人打平了。所以说我觉得啊，在当前的实力上面讲我们肯定有优势，在状态上面讲我认为咱们没优势。你看像他们就刚来的吧，就是蒿俊闵上场比赛入队了，入队之后就是一次助攻，像他们那个埃弗拉那个队，咱国安来讲也是老熟人了，对吧，我认为国安队真是不会特别特别的轻松。 今天听天鹰这段赛前的这个预测啊，觉得不像此前听的感觉他那么护犊子了。在这段采访当中呢，他也是把国安现在问题都说得明明白白的，而且 主要也是前面这几场比赛啊，就是 实在护不了了， 踢的确实没有什么太多内容。 嗯 啊，你要想再护犊子，你怎么你也得找出点佐证吧。你说进球，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咱们现在锋线不进球，防守不丢球，发现 也没那么牢靠， 也不是那么回事，咱们这防守也没那么稳固，是吧， 就外援来不了，还是来不了。 以前说我们有超级外援，现在看看超级外援走的走，伤的伤。 云龙九剑就说，这有疑问啊，俱乐部非得等到外援都离队了才签新的外援，这波操作看不懂啊。 这个确实是俱乐部在今年的运作当中啊，让大家所不太理解的一个地方。就是反正我们呢了解到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就是俱乐部的高层把今年在二次转会期的时候的引援的权利全部都交给了主教练。比利奇呢，他的这个定位啊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了解到一些这个相关的情况啊，当然这也是从对就是一个侧面来看看比利奇他的性格。他又觉得呢，他接手这支球队的时候，他认为这支球队是一支冲击冠军的球队。所以呢他就认为，就是我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呢是什么问题，是因为外援的流失和国脚长期不在球队无法完成磨合这两大问题。那现在国脚回来了，慢慢开始磨合，但因为没有足够的训练时间，就是全是一场一场比赛，用比赛来去磨，这是一个他解决的办法。你用比赛我调试一些阵容，打打什么三中卫啊，打打四四二啊，是吧，让这个主力多打一打，国脚们回来多打一打，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认为的，就是我争冠阵容当中的外援应该是什么样子。他现在呢他的感觉是这个赛季争冠咱也别想了。那你这个赛季呢就为了这几场球赶紧划了几个就是 明白， 外援 不值当的， 对，然后呢你这个赛季就过去了，这些外援怎么办？ 是吧？你明年是把他们就都卖掉啊，租借或者说解约， 嗯， 然后再重新买，还是说索性他就是我就一步到位？ 嗯，明白，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现在主教练的眼光还是挺长远的啊，这个赛季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就这样了， 但是你知道 下个赛季再来吧。 但你知道我们这些就是跟队的记者后来我们私下聊天说什么呢、嗯、说这个想法哈，咱你要说站在他的角度来讲、 嗯、 逻辑上能解释得通， 嗯， 对吧？但是大家是不是认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有的人认同比利奇的看法、 嗯、 有的人当然觉得就是那这个赛季就不重要吗？这个赛季大家也为此付出这么多的努力、 嗯、 再有一个就当然我们担心说你还有没有机会实现你这个 别 你这个计划是吧？ 您都白白了。 对，那你所有的这个计划最后留给下一任，那就不合适了。 嗯、 啊，但是从现在俱乐部的高层来讲呢，把所有的外援的引进的权利交给主教练比利奇，甚至呢是在目前的状况下，在用人方面，毫无疑问就是给比利奇更多的权利。 嗯， 这也是。俱乐部高层支持现在教练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啊。另外6306说还是钱的事儿啊，比利奇避重就轻。我就想在转播当中啊也聊过，说比如说武汉的那个武汉三镇，现在加盟武汉三镇的马尔康、 嗯、 啊，甚至包括还有其他的外援也曾经这个外援的名单摆在比利奇的引援名单之内，但是呢他认为这些外援达不到一个争冠球队的标准。 嗯，那按现在这个比利奇在俱乐部这个的地位啊，或者说他的话语权、 嗯、 我觉得即便这个赛季也许我们没有打出一个很好的成绩，但他的这个帅位应该还是比较稳的吧。 反正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啊， 但是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微妙，就像托尼韦和不老的大叔所说的，那新签的这个外援你看起来就是一个一步到位的外援吗？那到底是不是一个一步到位的外援，你得等第二阶段呢，这比赛打响 了 之后， 来 来了之后看一看，是吧、嗯？如果来了之后，这个外援可以，就像伊沃呀，是吧？像什么阿奇姆彭啊， 嗯 啊，这个的，像小摩托费南多呀，来之前不太有名，来了之后呢，在中超好使，那也行。如果要是不好使， 嗯、 可能就，哎，就是不是？1+2+3所有这些都觉得加上了。 4178就说由于这个疫情啊，中超很多俱乐部收入都在下降，本来就不挣钱、 嗯、 这个谁还会继续投资，不退出就不错了、 嗯、 所以现在基本上大家可能都是在一个维持的状态当中。 嗯，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人员的使用调配上、啊 嗯、 是不是比利奇可以再大胆一些，再更多的尝试，是吧、 嗯、 就像深秋所说的，其实不行，玉宁啊，打打替补，下半场再上，然后呢，让子明先上去冲一冲，让这个更有体能、更有这个比赛感觉的运动员去调一调。 是。 另外，吴孟生也说，是不是这场球张玉宁、王子明该开壶了？ 反正也可以从这个玄学的角度上去说，像托尼韦让天音一低调，国安赢球的几率就增加了。 嗯。那今天这场球是不是有戏呢？是吧？ 有戏。 哎，我爱大鸡腿说了，以前国安超级外援都在， 嗯， 叔还梁叔还说呢，不好打，是吧？现在咱要啥没啥，你看连天鹰底气都不足了， 也不好打。 哎，面对现实吧，咱现在实力呢就在保级组，今天呢，就像刚才有家里人所说的，就如果打好了，赢了球，咱就又重返回这个争冠组了，但是反正就在这四五名这之后晃悠。 对，今天比赛是晚间的8:30打响、嗯、到时候王毅会坐镇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赛事转播。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武汉那边状态也不怎么地啊，我们今天赢球还是很有希望的哟。 哎，希望球队呢在进攻端是不是能够有所斩获，在运动战的时候呢能够有好的发挥、 嗯、 啊，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人在东京就要告一段落了、 嗯、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3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